佛乃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其起根源显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二字无体。从这个地方看起，在前面呢，我们读到阿难尊者的祈请，是听了世尊前面开始之后，特别是否定了阿难往日所执着的能够推想、能够圆虑的心啊，为非心。这个意思在楞严会上，自从七番破处之后，到世尊开示两种根本，已经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阿难是代表我们大众，虽然听了佛重重的开示，依旧是不敢直下承担。换一句话说，言语是听懂了，意思仿佛也明白了，实际上呢没有开悟。于是乎的才祈请。那么世尊答复之前，集结经的人将世尊以下开示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也就是佛教教学的目标，旨趣是在教一切众生都能够正如无生法忍。那么接着世尊就给阿难说，这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可见的心是有，心是真实的，绝不是说无心，心是一切万物的本体。那么这个在上一次已经细细地讨论过了，今天这一段经文接着上面的意思来讲着。那么从一些事物当中举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啊，心是有体的，所以教主阿难说，若诸世界一切所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诸世界不单单是指我们这个世界，世界两个字的意思，世是指时间讲的，过去现在未来 30年为一世啊，界是界性，是指空间说的。那么要是拿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整个时空之内啊。但是现在人用时空，没有世界这两个字的这个名词用得好，因为时空啊是死的啊，而世界两个字是活活泼泼的啊。为什么呢？他把一些有情的众生呢也包括在里面啊，所以比时空的意思要来得圆满啊。那么除了我们这一个世界啊，在佛法里面讲呢，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这个世界太大太大了啊。那么要是拿近代的天文学家这些学说来看，大千世界就仿佛是一个银河系啊。现在科学家晓得，太虚空当中像我们这样的银河系有很多很多啊。如果说一个世界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十方诸世界就无量无边，这个范围啊太广大了。这世界里面凡所有者，这个一切所有就是凡事所有，如同山河大地、森罗万象。那么这是指大的来说啊，大致是指世界。小的说乃至很微细的，像一草一叶，那么这都是小的这些体相啊。一缕一节，这是指一些事物啊。缕是一条很细的线，一条一条线啊。节是小事啊，把这个线呢打一个结，这个很小的事啊。大而世界，小而微尘缕结。说气气根源呢，我们要是追究它的本源，它都有体性啊，先有体性的。可见的不但是小而有形者，就是像虚空啊，纵令虚空，虚空是大而无形，无形者虽然大而无形啊，它还有个名称，还有一个相貌啊，所以说也有名貌啊。那么由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事出世间有情的众生或是无情的众生啊。那么拿今天科学的分法，有情是动物，无情的是植物与矿物。这在佛法里面呢分两类，轻与无形。大也好小也好啊，只要它是一个物，一定啊它就有体。何况清净妙净明心，那么什么叫做清净妙净明心啊？ 这在楞严佛用的这些名词术语都非常的重要，这些术语词句很简单，含义很深，一定要明了。明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提得起关照的功夫。什么叫清净？清净是指它的本体没有染着，这就叫做清净。没有染着，这个意思是再染而不染。可见的佛法里面讲的染着是方便说的。为什么不然呢？因为这个心体本明，所以前面讲明心要见明心，本体就是光明，就是清净。不但是在我们三善道它不染，纵然度在三恶道也未尝染污啊。诸位常念心经啊，心经里面所谓不垢不净，垢是垢秽，染污都没有，净当然也谈不上。为什么说不净呢？因为有染才说有净，根本就没有染，哪里来的净？我们要体会呀这一点意思。出染而不染呢，这种清净就叫妙净了。诸位，然与净是同时，然与净是一如。实在讲，所谓然是迷惑而已呀。迷本来就是虚妄，就不是真实的。但是迷观要是没有看破，确实有迷惑的苦受。虽然有迷惑的苦受，本性并没有染着。所谓在甚不增，再繁不减呐，不增不减呐，在楞严里头就称作妙境。明心两个字是说干即虚灵，这四个字佛法里头常常用来形容真心离体。真是清净，就像那个水一样，很清很清。从这个水岸上一下都能看到这个水底，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沾的意思，即是即净， 所谓是如如不动啊。水确实有沾有急的意思啊，那要水在不动的时候是急，它有沾有的时候有急的意思，起了波浪了，水就动有沾呢，急的意思没有。水虽然有急有沾呢，但是它不虚，它是实的。我们这个心呢，妙极了。沾急而且还虚，心里面确确实实没有一无啊。你看这个六祖坛经里，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无，何处惹尘埃啊，就是清净妙极明心。六祖大师证得了，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沈秀大师没有证得，以为这个心啊还有染污，所以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这两句话我们就晓得是迷而不悟的境界，是凡夫的见地。六祖是已经入了门的见地了，那个不一样了。所以心是虚的，真心既然是虚的，我们要硬把东西往心里面去塞，那行吗？我们心里头真能够容吗？给诸位说，不能呐！那是很大很大的错误。我们现在这个心不灵了，不灵怎么样？就是里面东西塞得太多了。俗话说的，心里有事啊。好像前一阵子有什么这个电影广告的片名字叫《心有千千结》。那你还有什么办法了？当然不灵了。那心有千千结的是真的是假的呢？给诸位说是假的，不是真的。妄心里面才有东西。我们作为实，诸位想想那个阿赖耶识里含藏的种子啊，世尊给我们说，如果这个业识种子要是有体相的话，净虚空也容纳不下了。诸位想想佛这个话很有味道哦，没有体相，每天是虚空的，空的，所以再多他还是没有心机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心呢，虚就灵，灵是作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无有感，心就有应。灵极了，但是什么？我们心里面要有一无啊，就不灵了。那个画符念咒的，他说：“沉则灵。”什么叫做沉啊？给诸位说，沾即虚灵啊，就叫做沉。诚是真心显露啊。我们凡夫很不容易啊，显露的这个真心。那个修道的人 学画符念咒的人，他必须要锻炼，要真心现行，长时间保不住，要能保存在短暂的时间，心里面呢没有妄念，心里面让它静，让它空，让它空虚，这个时候画了符就灵了，念了咒也灵了。实在说，念佛也跟念咒没两样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没有一个是中国字，全是梵文，那与咒有什么两样呢？可是我们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得不灵，与阿弥陀佛不能感应道交啊。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心不沾，也不急，又不虚，当然不灵了。如果我们心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就是清净心现前，那么念这一句佛号，句句都灵，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才叫做用功夫啊。佛号帮助我们达到明心，明心就是一心不乱。明心帮助我们念佛，那么这也就是佛在楞严会上啊常常提到的常住真心啊。常住真心啊，就是清净妙净明心，这也就是前面所讲菩提涅槃的真本。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直下成道，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真心，以真心来学佛，当然就成佛，才有成就。这是阿难所祈请的最初方便的。那么诸位要记住，这是大乘法，一乘佛法里面的最初方便，而不是一般的小法。那么真心虽然是随一切缘成一切法，它是随缘不变的，随十法界之缘，十法界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它能随这些缘，可是它的体是清净的，任何一法都没有法子染污它的。那么这个才叫真心。信一切心，信就是前面讲的清净妙净明心，这是真心，也叫做本心。凡是说信呢，都是从体上讲的，本性啊，为一切万法之真心，信一切信啊。 我们也可以说九法界众生，不但是六道凡夫，包括了消尘摩罗汉、辟支佛、菩萨在内。菩萨原是菩萨了，是已经明心见性的，而全教菩萨了，还是用的妄心。那么九界幽情妄心的本性就是真心，佛陀教给我们大主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明心见性。所以佛教的教育啊，是以见性为宗旨。禅家常常提出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见性。见也就是正的，清见就是清正，见到真如本性啊，就是见到自己本来面目啊。那么要怎样才能够见性？首先要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见性？不能见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要转到唯识里面来讲呢，诸位就更容易明了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见性？我们的性啊，迷以后变成了实了。这一变成实之后啊，愈迷愈深。所以从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一变为阿赖耶，这是迷了；再变为莫那了，这就迷得又深了；三变为前六识，那就迷得更深了；而由大识又一变为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不相应的二十四个心所，所以是愈迷愈深呐。佛在唯识实学里面教给我们明心见性的方法，说之为专实成智。我们先要懂得识是什么样的作用。识的作用啊，是分别，是执着。怎样去转它呢？离开了分别执着就转了。执着是第七识的业用形象，分别是第六识的业用与形象。我们见色闻声不用六识，不用七识，那么你见色闻声呢， 当下就是自信起作用。自信见色闻声，寥寥分明。无随念分别，所以心是清净的。清净的作用就广大无边了啊！像《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境界是既深又广。那么再说到这个地方，佛给我们讲，一切诸法本来都是真心深广的真心中所现的幻象，所以一切万法都是以真心离体为它的本体。那么近代哲学所探讨宇宙人生的本体，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虽然没有结论，可是说法很多。那么这些说法给诸位说，在佛法里面讲都叫做邪思，是不正确的见解。不正确的见解当然是错误的，那么见解错误了，他的行为当然就不能得其正。行为是业，见解迷惑，行为就造业，造作业之后怎么会没有果报呢？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佛之所以说救世救度一切众生，他从哪里救起呢？是不是从果报上来救呢？不能。我们众生要遭大劫难了，就是佛来了来救度我们，这个劫难可以免除了，没有这个道理啊！诸位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琉璃王灭世种，释迦牟尼佛头痛了三天，也没办法救他的族人啊！舍利弗尊者视现神通，把他那个那一族的人啊，有一些他那个钵变得很大啊，装在这个钵里面啊，飞上天去啊，这个是脱离了这个苦难啊。结果回头在钵里一看呢，都化成血水了啊。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定业如此啊。所以佛能救我们的果报？不能。佛能止住我们不造业了吗？也不容易。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法不迷信啊，佛法不骗人。所以佛法这个传法了不大容易，一般人不相信。为什么？你看那些邪教也变个魔术，哎，我马上就可以救你救灾救难了，哎，好像有那小灵感，人马上相信了。佛法不是如此，佛法之救度一切众生呢，是从教学上，是要改变你错误的观念，从这里救起啊。念头正了，行为才正呢。行为正了，怎么会有恶的果报？当然就没有了。 属于佛法的教学。最注重的是思想的教育，心理的教育，注重在这一层上啊。佛要我们有一个最健康的心理，最亲近的心理，最真实的心理，然后我们的行业果报自然是圆满的。与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凡是祈求鬼神来保佑啊，甚至于把佛菩萨也看作鬼神，这个是冤枉极了啊！这个也是迷信到所以然处了。可是我们看看，不要看别的地方，就看我们本身啊，这个佛教界哪些寺庙，那些信徒到里面烧香拜拜，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佛教的教义，而不把佛菩萨当作神明去拜的呢？那又有几个人呢？几乎我们在外面所看到的，都是把佛菩萨当神看，把那个神也当作佛菩萨看，简直就混不清楚啊！观世音变成神了，徒弟城隍也变成菩萨了，这是谁的过错呢？绝对不是佛教本身的故事，是当人自迷呀、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神是神，菩萨是菩萨，绝不是说你迷了，哦，神都变成菩萨了，菩萨也变成神了，没有了回事情。啊，迷者自迷呀、啊，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的开示是世尊给我们说明，一切万物都有自性，何况清净妙净明心又是一切万法的离体，他怎么没有自体呢？换一句话说，真心决定有体，妄心没有体，妄心还是以真心为自体，不过是迷于真心而已，他立了真心他就没有体。那么这也就是说，凡夫错认错执着妄心，所以把真心啊迷失了，见不到自己本有的真心。这一段话可以说将真本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虽然说得这么清楚，当然我们听了也相信佛没有妄语，句句话 都是真实言，何宽又说的这么清楚？那么试问问，我们能不能接受呢？如果主说不能，这个话是真的啊，我也相信。如果你说我能，靠不住。为什么呢？你要真的能，你现在就成佛了，舍妄就真正的。那么成佛有这么快吗？真有这么快。佛就在这一部经里面讲的，谢皆菩提，楞严经里面修行一个字啊，谢是什么呢？谢妄心啊，妄心谢了啊，真心就现前啊。所以说你是修行啊，修行麻烦，它楞严里面太简单了啊，再简单也没有说楞严经里面这个法子简单。谢就是从今以后啊，我再也不用妄心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八识是妄心，我们决定不用八识。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还是会打妄想啊。正是因为我们想接受又不敢接受，很想这样做，可是妄心又放不下，这就跟楞严会上阿难的态度完全一样。你要说他不明了，他听得不少了，也能说得头头是道啊。要能真学得了，还真学不得。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情形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底下责备阿难了，说若如智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者，此心即应立住一切色相未除诸尘四业别有全心。在这几句话里面，是世尊教阿难自己勘验勘验现前我们用的这个心究竟是真实是不真实。如果要是真实的，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它有全性存在。这个全性是什么呢？就是它一定啊具足有体有相有作用，体相用都是独立的，这个才叫全性。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执令，执就是执着，令就是舍不得。执着舍不得的什么呢？下面就讲我们这个妄心啊，能够思维想象探缘的这个心，这在此地佛说之为分别觉观所了之性。所谓分别，就是能够推想，借着外面境界起种种分别的念头， 这观是说，虽然在一心二相不具的时候，粗心粗念，这个叫做觉；细心分别叫做观。前面讲啊，这个分别是我们凡夫啊，觉观是二乘圣者所用的心。那个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的心思很细密呀、啊，不像我们凡夫粗心大意呀、啊，妄念纷飞呀、啊。凡夫也好，外道也好，教程、全教，总而言之。分别与觉观都是依他起心，他们所用的什么全是用的世心，用的八个识。那么注意都不发晓得八识五十一心所都是又违法。不法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有为法，后面六法是无为法。所谓有为法呢，都是依他起的，都是不真实的。